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喜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八集，你继续作下。他还老是呆着，轩辕凛盯着陈荣的背影看，直到人不见了才开口，语调却有些漫不经心。张晋忠不敢说陈欢背地里撺掇自己违抗圣谕，只含糊道， 人都伤成那样了，哪还有心思作妖。 轩辕凛冷笑一声，他就是只剩一口气，那也是个祸害。虽然满脸嫌弃，却没有再说别的，大概是今天瞧见陈欢那一身的伤，觉得这档口要是再教训，说不定真的要出人命了。他不提张晋忠，却不敢不提。 皇上，这人总不能一直留在大明宫啊，毕竟是您的寝宫，他一个奴才着实不好留啊。 轩辕凛看了他一眼， 不留在那里，再让他满宫里乱窜，朕丢不起这个人。 张晋忠被噎了一下，有些摸不清轩辕凛的逻辑，可转念头一想，又觉得天子毕竟是天子，和他们这些人是不一样的，所思所想自然要比他周全，也就不用再多言，心里倒是松了口气。他是真的降不住陈欢那个兔崽子，实在是太能闹腾了。这么一想，人留在大明宫实在是再好不过，至少他晚上还能睡个安稳觉。然而他想的是很美好，却没想到晚上刚歇下，就听见小太监急匆匆的敲门，说大明宫传人伺候。张晋忠心里纳闷，轩辕凛比起先帝来说可省心多了，夜半时候鲜少喊人，即便是真要伺候，也不会专门让人来找他。他心里一咯噔，这该不会又是陈欢那兔崽子做了什么吧？就他现在那副样子，再来两下就直接能归西了，这档口竟然还敢闯祸。他急匆匆蹬了鞋子就往外走，边跑边穿衣裳，临到大明宫门口才蹦跶着将鞋子穿上，却是连喘气儿的功夫都没有就跑了进去。外头宫娥内侍跪了一地，却不见轩辕凛和陈欢的影子。张晋忠越发紧张，小心翼翼地隔着垂幔说话， 皇上，奴才张晋忠。 轩辕凛阴沉沉的声音传出来， 进来。 张晋忠这才轻手轻脚地往里走，里头没点灯，黑漆漆一片。张晋忠摸索着找出来火折子，点燃了琉璃灯，这才看见里头的情形。只见皇帝赤着脚站在地上，陈欢趴在龙床上，伤口全睁开了，血污了半张龙床。张晋忠唬了一跳，只以为他又惹怒了轩辕凛，这才变成了这副样子，连忙求情， 皇上恕罪，陈欢他年轻，虽然脾气古怪了些，可这些年嘴还是严实的，您就看在他这份识趣上饶他一回。 轩辕凛脸色更黑， 朕没动他， 他回来的时候这东西已经瘫在龙床上睡着了，他瞧他一身伤也就没再理会，哪料到刚躺下他就爬了过来，不管不顾就往他身上坐。轩辕凛年轻气盛，哪里经得住这般撩拨，忍不住就来了一回，哪想到刚放松下来，这家伙就倒了下去。他摸了一把，只觉得手上滑腻腻的，全是血腥味，心里一慌，这才喊了张晋忠来。张晋忠却有些懵，若是皇帝没动陈欢，那他这一身血是怎么来的？ 将偏殿收拾出来，把他牵过去，你贴身守着他，不准他出来一步，更不许再进来这里。 轩辕凛心里恼火，他堂堂九五之尊，竟被一个阉人撩拨的失了态，明知对方一身的伤，竟然还……他脸色漆黑，张晋忠也不敢多言，轻轻推了推程欢，只听细微的鼾声响起来，他微微一愣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家伙只是睡着了。他哭笑不得，想说一句请轩辕凛放心，却又担心这话说出来对方反而会恼羞成怒，只好假装自己什么也没听见。然而轩辕凛也不是聋子，很快就察觉到了这里的动静，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下去，拳头握得咔咔作响。张晋忠连忙扯下床帐子遮住程欢，舔着脸请轩辕凛移驾，御书房也好，后宫也好，这大明宫今天是不能睡了。轩辕凛黑着脸狠狠瞪了床帐子一眼，甩袖走了。张晋忠长舒了一口气，撩开帐子看了一眼，程欢半张着嘴，越发睡得香甜，呼噜声一声比一声高，看得他哭笑不得。 这个兔崽子， 他摇头失笑，心里颇为无奈，喊了宫娥太监去收拾偏殿，却没说要住谁。轩辕凛若是想要个男人，自然有数不清的人前赴后继，可他只养了一个在身边，还没名没分，显然是不想让旁人知道的，因此满宫里也只有寥寥几个知道程欢的身份，却也都是藏着掖着，一个字儿也不敢说。张晋忠将人都遣了下去，这才拧着程欢的耳朵把他拽了起来。程欢一声痛呼，下意识求饶，待看见眼前人是张晋忠的时候才松了口气。 哎呀，您老怎么来了？皇上口味这么重啊？ 张晋忠气得要抽他，没什么好脸色道， 赶紧起来去偏殿，皇上要进你的足，伤好之前不许再出来。 程欢撇撇嘴，完全不放在心上的样子。张晋忠晃了晃伤药盒，程欢猛地一哆嗦，脸色白了起来。张晋忠这才慢悠悠地说话， 你要是肯老老实实待在偏殿里，这药就能换一种，换不疼的药。 程欢怀疑地看着他， 你不是忽悠我吧？ 张晋忠又想拧他耳朵，程欢跳起来光着脚往外头跑，张晋忠追不上，只当他又要跑，气得要骂人，见他往偏殿去了才松了口气，加快脚步追了过去。轩辕凛一连几天都没有见到程欢，只觉得心情舒畅，却也好奇张晋忠是用了什么法子困住了他。这几日见到陈荣之后，他便脚步一转回了大明宫。偏殿静悄悄的，这让他稍微一愣，程欢那家伙也有老实的时候吗？莫不是被绑起来堵了嘴？他心里好奇，推门走了进去，那家伙却是在睡觉，身边守着个小太监正在打瞌睡，完全没注意到进来了人。轩辕凛下意识放轻了脚步，莫名有些心虚，时不时看那睡着的小太监一眼，总怕他什么时候就醒过来。程欢睡得更熟，趴在床榻上微微侧着头，嘴唇半张开，这些日子的修养他总算恢复了些血色，看起来气色好了些，只是仍旧比不上原来的样子，嘴唇上全是干裂的血口，莫名衬得人憔悴。轩辕凛不由多看了两眼，心到这家伙果然还是睡着的时候更让人心疼些。外头响起脚步声，仿佛是张晋忠回来了。轩辕凛四处看了看，竟然想躲起来，他被自己的想法窘了一下，颇有些莫名其妙，强撑着站在原地没动。张晋忠看见他倒是没露出多少惊讶来，只踢了一脚还在睡着的小太监，小太监被唬了一跳，瞧见眼前站着的人脸色都吓白了， 连忙跪在地上磕头请安，声音哆哆嗦嗦的，有些吵。然而程欢却纹丝不动，没有一点要醒过来的意思。张晋忠瞧见轩辕凛的视线落在床榻上半晌不动弹，心里一突，连忙替程欢开脱。 皇上恕罪，他近些日子时常发热，人昏昏沉沉的，也不晓得是睡了还是昏着。太医说…… 他忽地闭了嘴。程欢这回病得重，不只是因为这回挨得乏厉害，是这两年来日积月累下来的病根突然爆发在一处了。可程欢的身份，这满宫里能罚他的也就只有轩辕凛一个了。他这话说出来，倒像是在埋怨轩辕凛一样。张晋忠讪讪一笑，将这茶含糊了过去。 由着他睡去，倒是比醒着要好。 轩辕凛冷笑，是比醒着好。他转身走了，张晋忠摇头叹气，心想着程欢年纪轻轻的，身上就一层又一层的暗疾，内室的日子本就不好过，等他年纪大了，连皮囊都不受人待见的时候，不知要吃多少苦。张晋忠误伤其泪，照顾程欢越发尽心，对方这一睡却一直睡到傍晚时候，被喊醒了用饭喝药，没说两句话就又睡过去了。张晋忠看他叹了口气，早就说过动了陈荣他不会有好果子吃，这兔崽子就是不听，现在把自己折腾成这样，后悔也晚了。他正想得入神，外头就响起小太监请安的动静，他连忙出去看了一眼，却只瞧见轩辕凛的背影，心里纳闷，来了怎么连门都没进去就走呢？他追了过去，进门就瞧见轩辕凛在琢磨棋盘。这些年张晋忠跟着先帝耳濡目染，多少也明白些，这样的棋局对轩辕凛来说实在不算什么，怎么琢磨这么久啊？你说这样的局朕怎么才能说得不着痕迹？张晋忠听得一愣，心到这样的棋局他都能赢，轩辕凛怎么会输？他正纳闷，脑海里却忽然划过一道亮光，这棋的另一方该不会是陈荣吧？ 皇上棋艺高超，满朝文武谁人不知啊，这样的棋局您若是输了，怎么输的都古怪吧。 轩辕凛顿了顿，将棋子丢进了棋盒里。有理。然而陈荣那人自视甚高，可对上轩辕凛却总是输。起初轩辕凛总以为对方敬畏自己，这才故意退让，可几番下来，那小子输了棋，气得鼓起脸来的样子又很真实。轩辕凛虽然觉得有趣，却不舍得总让他生气，这才想着琢磨一下如何让棋好哄着人高兴一回。也罢，你去朕司库里看看，仿佛是有套上好的秋木棋具，找出来给他送过去。怡然一笑，秋瓶里，想必那东西与陈荣十分相称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